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三伏苦暑天，嗓子晒冒烟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，手里把脚扇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蹄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周边开着花匣子儿，夏天自由大点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。 等等，金什么尊？ 金世尊，世界的世，尊贵的尊。中秋礼金世尊，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，更高端的中秋谢礼。5288-6111，5288-6111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今晚我们说电影，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好莱坞动作冒险巨制，经典特工系列新作《碟中谍六：全民瓦解》于2018年8月31日在中国公映。影片之中仍然汇集了大量惊险刺激的动作场面，巴黎飙车、徒手攀岩、热血搏击、惊险枪战，让人大呼过瘾。所以我们也从今天开始，在我们的节目之中为大家完整重温前五部《碟中谍》的精彩故事。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重温的就是汤姆·克鲁斯主演的美国经典动作影片《碟中谍》第一部。1996年上映的《碟中谍》第一部是由汤姆·克鲁斯主演、布莱恩·德·帕尔玛执导的动作影片。这部影片改编自60-70年代的同名电视连续剧。有人评价这部影片的故事呢非常出色，激动人心，设计精巧，可看性极强。可是不知您是否知道，电视剧版《碟中谍》的忠实爱好者却非常不满意本片对于大反派吉姆的描写。《碟中谍》系列22年拍了6部，平均不到4年一部。第六部《碟中谍：全面瓦解》正在公映，汤姆·克鲁斯依旧出演伊森，但已经56岁了。1962年出生的汤姆·克鲁斯第一次出演伊森是34岁，那是他演艺生涯的黄金时代。此前汤姆·克鲁斯主演的《壮志凌云》《雨人》等虽然好看，但他仍在偶像派行列。而在1996年前后的《夜访吸血鬼》《甜心先生》《大开眼界》等片中，他已经成长为一名实力派的明星。对于《碟中谍》系列，我相信是很多影迷最喜欢看的谍战片之一。这一次系列回顾，我们的编辑制作人员呢也是连呼过瘾。如果各位有机会找来再次欣赏，相信一定会惊叹剧情设计的精巧和每一位演员的出色演技。四部《碟中谍》系列当中，第一部是经典，情节曲折，人物丰满。第二部导演吴宇森的无视风格，感觉对于人物感情的刻画远远比不上动作戏好看，而且节奏拖沓，可看性甚至不及变脸。第三部情节紧凑，人物感情细腻。第四部再次带来惊喜，故事好看，人物情感的发展脉络和前一部一脉相承，系列片拍出这样的水平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期待。